我国劳动新闻10号刊载了金石评论员文章，任何闹剧都绝对不能掩盖凄惨的战败历史和殖民地雇佣军可怜的处境。